网易云阅读，喜马拉雅出品，边疆工作室制作，明月清原著，古风多人有声剧《长安少年游》。 哼，依我看，何必如此大费周章？ 云岚冷冷道：“ 江南士族首鼠两端，不开杀戒也难以让他们折服。穆昭然既然要反水，先弄他个身败名裂，圣上不是要查他吗？我们就推波助澜，北派官员里有的是可用之人，在诏狱里解决了他。穆家是江南大族，他又是最出色的一个，他母亲还是江家唯一的嫡女，弄死他之后，江南五大族必然离心，我们个个击破。穆凤居这几个月大出风头，要动手就趁他中举之前，由宫中禁卫下手，弄个残疾，中举无望，到时候江南士族自然主动过来求和。” 他这番话说下来简直杀气腾腾，别说严君玉了，连丽玉也吓了个机灵。穆昭然都好说，穆凤居那可是他亲师兄，顿时看向自家师父厉道勇。一片寂静中，还是太子殿下平静开口。他对云岚行事风格早就习以为常，十分淡定，还能开玩笑。 我们是要江南折服，不是要毁了江南。 结为天子，能治天下，非贤也，是众也。打服了江南，江南才是我们的力量。打不服，力量越大越是坏事。我这不过是最后的办法而已。殿下视天下为子民，想的自然与我不同。 云岚也自有道理，不过他也知道萧景琰立场不同。他这些天也给过荣浩建议，只是荣浩学儒讲的是爱民如子，自然手软。 乱世用重典，法家向来是由乱入治的利器，没想到东宫藏龙卧虎，还有这等女豪杰。 洛恒淡淡道，他话中有话，毕竟现在是盛世。云岚只当是称赞，挑了挑眉不说话了。其实他自己也知道太狠，他是东宫的利剑，不是盾牌，盾牌自有荣浩来做，可惜东宫的盾牌此时正在闯宫门，只剩下洛恒在这里。拆开的几部户部奏折上面俨然有着圣上的御印，东宫伴读都见过不少，只有洛恒是第一次得见。不过他只是神色复杂地扫了一眼，就在云岚的协助下找到了几本户部的年终总账，在左下角一个个找签押名字，最终把一本递给了萧景琰。严君玉只管凑热闹，也凑过去看。太子殿下身上有好闻的草木熏香，见他凑过来转脸一笑，只给他看了名字。户部总账左下的签押名字是张文轩。严君玉不懂， 这是谁？ 张文轩是户部右侍郎，庚午年的进士，到如今也快40岁了，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可惜前面还挡着个户部左侍郎，55岁的北派官员黄信。要想把黄信熬走，张文轩也没几年了。 云岚替他讲解，那边太子殿下已经将大半个账簿都翻过一遍，连同云岚找出的另一份奏章在一起看了看，神色平静。 这样看来，张文轩确实是拥护两税法的。 洛恒靠在琴案上，他向来不太坐得住，身子微微前倾，明明是以下看上，看着太子殿下的目光却带着雄心。 只要黄信上书一封起骸骨，包管江南士族瑟瑟发抖，未来20年寝食难安。 为什么？什么是两税法？为什么江南士族会寝食难安？ 严君玉忍不住小声问云岚，云岚解释给他听。 我大周税法是当年罗良嗣和慎元伟叔侄连同户部官员在中和殿跟保和殿所拟，所以又称中保税，是人田一体，不可分割，人是田，田无人耕，都不用交税，是为了避免像前朝末年一样，卖地农民为了逃税而流离失所，聚集成为反贼。同时中保税又有三征五不征， 一时说不清楚，你只要知道这给江南士族有空子可钻就行了。从庆德五年开始，就有北派官员提议改税，但是后来党争严重，斗党南派后，北派又自己分成两派，圣上也有意怂恿，导致税法一直没法改革。现在有两个建议，一个是承袭中保税，只是改动细节，一个嘛就是两税法，人丁和田宅分开收税，张文轩就是支持两税法的干将。 所以江南士族怕他？ 对，但不是怕他收税，两税法也有许多分支，其中张文轩这一支对江南士族来说最为致命，因为北方失地农民是自卖为奴，江南富庶，青黄不接时也有野菜河鱼充饥，所以失地之后都成了雇佣农。张文轩收田宅税是盯着地主收，但收人丁税却是以兵役代之，到时候大批青年农民在兵营里勾结成群，农时就下山种田，闲时就抢劫士卒，绑架妇人，就算官府围剿，不过往山里一躲也就完了。 云兰神色里带着嘲讽笑道， 而且这税法有利于他们，民众自然会感激官府，敖仲大将军还特别喜欢这类山贼呢，他征讨南诏的士兵很多都是从这类山人里招安的，也都骁勇善战，算是补充兵员了。 江南好利，命是小事，最怕山贼拦住要道，商队过一关扒一层皮，扒几层下去心都要滴血了，所谓寝食难安也。 洛恒笑着念道，利玉忍不住了， 哎，不是说都是子民吗？殿下怎么能让自己的子民被抢劫呢？ 就算是子民，也是这些农民人数多呀，就像一个家里大哥霸占了全部的钱，其余几十个兄弟一起抢他，于是大家都有钱了，也就没怨恨了，才能皆大欢喜嘛。 严君玉脑子比利玉转得还快， 快，殿下快想办法让黄信上书请辞，这个张文轩可太厉害了。 厉害是厉害，可惜不是我们的人，张文轩是纯臣，为圣上马首是瞻的。 那为什么还用他？ 严君玉不解，洛恒淡淡道， 用他恰恰是因为他不是我们的人，只要张文轩坐上左侍郎的位置，户部尚书已是65岁的老人，不出意外三年之内张文轩就是户部尚书，江南士族想要晚上睡得着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殿下把他换下来。 他没有明说，其实如今局势有几个方向，不管是三年后庆德帝还在，或是那个最恐怖的可能，废太子重新选储君，张文轩作为废太子一派的都会官运亨通，江南唯一的希望在于眼前这位顺利登基。云兰笑着道， 当然殿下到时候换不换他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这是江南士族唯一的路，不走也得走。 那怎么让黄信起骸骨呢？ 只要殿下一句话就行了，黄信是国舅爷的同窗好友，殿下外祖父的得意门生，不然荣浩为什么要出宫去呢？要光是让江南怕不算是好计谋，用最小的代价让江南怕，这才是洛恒的厉害之处。 客家了。 洛恒虽然咳嗽，但眼神却很亮，严君玉知道那是他说的火焰在燃烧，不管是野心也好，报复也罢，总归是值得为之燃烧的东西。 我知道发坛的意思了，是江南士族压榨农民，民怨沸腾，所以找了一个发泄口，让他们去对付江南士族。殿下说君子不立危墙之下，法坛里怨恨的是不劳而获的君子，江南士族躲在深宅大院里也是不立危墙之下，农民拿他们没办法，只有张文轩能击中他们的死穴。 严君玉想到这儿低落起来， 那把张文轩换下来以后农民不是又惨了吗？ 谁说殿下以后就一定把张文轩换下来了？ 云兰朝他使个眼色，严君玉连忙看萧景琰，太子殿下只是眼中带笑并不说话。 要是现在只有自己和他两个人，严君玉一定会扑上去逼着他承认不会换下张文轩才罢。他还决定以后自己当了大将军也要去江南征兵呢，到时候忙时打仗，闲时就教他们如何打劫富户，劫富济贫。但洛恒似乎还有想法，只是笑而不语。 那达苏武呢？什么意思啊？是我想的那个意思吗？ 这个简单，孩子都打好了，戏由我来唱就是。汉武苏武都已有人选，只等李陵就位，好戏就要开场了。不过现在不能说给小严听，免得走漏风声。 那于桥呢？谁是于伯牙？谁是钟子期？还是高山流水遇知音？就是殿下和洛恒啊。 严君玉眼睛亮亮的道，说他憨有时候又特别机灵，而且聪明的过了分，心直口快几乎是有点故意的。因为萧景琰从来都是淡淡的，洛恒又心气儿高，故意嚷破这一点。果然洛恒颧骨上顿时有点红，整个人都像有一团火在内里燃烧，比戏里被三顾茅庐的诸葛亮还得意，又得意又好看。他脸皮薄得很。 胡说什么，我都写明了是穆凤居。所谓君父爱民之术，不能一味纵容，要恩威并施。殿下对江南士族施恩已经够了，江南几百年来当惯了墙头草，凌烟阁上只有六位，本该被排挤在政治中心之外的，殿下给了他们入局的机会还不珍惜，还得寸进尺。虽然死不足惜，但殿下仁慈，所以要小惩大戒。最后当然还要给他们树一个榜样出来，让他们跟着学，才算教之有道。穆昭然年纪大了，心思不纯，穆凤居虽然高傲些，心思纯良，可以培养。正好这次叶恒点学证，凤居多半是状元，正好让他教教他的江南父老们什么是忠诚。 听他意思是要让穆凤居拿了圣上的好处，点了状元之后仍然投身东宫，这可是没有退路的事。何况萧景琰此刻只是储君，变数环生是一场豪赌，不然江南也不会心生惬意，犹豫不决。太子殿下没有评判这最后一计，只是看着他。 多谢先生，小王受教。 罪人岂敢。 洛恒虽然这样说着，却没有像真正的罪人一样匍匐跪地，只是咳嗽了几声才哑声道， 我情意平平，有心无力，希望凤居日后有机会为殿下弹一曲真正的高山流水吧。 有声剧长安少年游，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